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31集。如释重负。这天中午，丁宪跟孔沙迪一起在食堂吃饭，尤可可端着餐盘过来，刚把盘子放下，孔沙迪看着他嚷嚷道， 那么多空位你不坐，你非得坐这儿？ 我乐意。 你真…… 尤可可无视孔沙迪，夹了只鸡翅放在丁宪碗里， 多吃点啊！你怎么总吃这些素菜啊？难怪这么瘦。来， 那鸡翅有什么影响啊？吃鸡腿。 丁宪还没反应呢，孔沙迪已经不乐意了，也从自己碗里夹了一只小鸡腿放进丁宪碗里。没一会儿，丁宪面前的盘子已经堆起了小山，身后宋子琪跟周四月端着餐盘过来，他们来得晚，食堂人满，宋子琪索性端着自己特制的饭盒在孔沙迪身边坐下了。周四月扫了眼位置，端着餐盘在丁宪旁边坐下，一言不发开始扒饭。孔沙迪拎着宋子琪的耳朵， 今天怎么不跟蒋晨一起吃啊？ 轻点儿，蒋晨没来，请假了。 丁宪忽然想到那颗倭瓜，猛地看向周思月，脱口而出：“ 他不是那啥了吧？”“ 啥呀？”“ 他不是把头发剃了吗？”“ 你也把男人想得太脆弱了，就这点事儿，能做什么？”“他家里出了点事儿，请假了。” 青春期时的男孩都喜欢把自己称为男人，让人倍儿有安全感。宋子琪忽然看向一直都没说话的尤可可， 啊，这美女谁啊？怎么也没人给介绍一下？ 有病啊！踩我干嘛？ 刚说完，宋子琪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，朝孔沙迪吼，接着又是一脚。宋子琪炸毛，拽了一把孔沙迪脑后的马尾， 你是不是有病？ 你才有病呢！ 你是不是没跟我同桌？想我了，孔沙迪？ 想你妈！ 丁宪看了眼尤可可，轻轻拽了拽周思月的衣角。正在扒饭的周思月头也不抬。 干嘛？ 这是尤可可，十班的。 哦，你好。 丁宪往后仰了仰，空出一块位置，刚好露出尤可可的脸。周思月看着丁宪，嘴里的饭慢慢嚼了两口，目光往尤可可身上扫了两秒，礼貌地应和。周思月身上这股劲儿确实挺拿人的，不过尤可可这姑娘也是个人精，一顿饭就瞧出了端倪。 你好，久仰大名啊，周思月。 周思月笑了下，吐出嘴里的鱼刺，没搭腔，三两筷子就把饭扒完，端着餐盘站起来走了，也没等宋子琪。 我先回教室了。 吃完午饭，三个姑娘绕着校园走了一圈，当消神了。孔沙迪一如既往地烦尤可可：“ 你这人怎么这么烦呢？我走哪儿你都跟着。”“ 我跟丁宪又不是跟你，你要是觉得烦，你走啊。”“ 凭什么我走啊？你……” 这话可把孔沙迪气着了。尤可可双手背在身后，反过来走，弯腰挑衅地说：“ 孔沙迪，你这么讨厌我，是不是因为我长得比你漂亮啊？怕我抢走你男朋友啊？”“哈哈哈 哈，屁！反正你以后别来找我们了。”“ 我就找……我不光找你们，我还找周思月，我还找那个什么齐的。”“ 你…… 董事， 行了，沙迪， 好了好了， 你了 你别闹了，你先回教室吧。” 孔沙迪疯了，撸着袖子要冲过去干架，被沉默许久的丁宪拉住。午间的校园阳光正好，肆意洒在这斑驳的小路上。丁宪的头发略微发黄，在金灿灿的阳光下闪着金光，他在心中做了个决定。 可可， 我们找个地方谈谈。 嗯，好。刚才在路上，丁宪就一直在想，如果尤可可知道他也喜欢周思月，会怎么样呢？嘲笑他的自不量力，还是两人会彻底撕破脸，或者是尤可可会云淡风轻地告诉他公平竞争。但他没有想到会是眼前这场景。孔沙迪被他支回教室，两个人来到足球场。场上空旷，连个跑步的人都没有。足球场绿油油的，草叶被太阳晒得发软，蔫蔫地搭着。丁宪忽然觉得这真是个告白的好地方。风大，泛黄的秋叶被刮下来几片。尤可可走在前面，忽然转身对他说： 没人了，就在这儿说吧。 对不起。 为什么道歉？ 尤可可眯眼看着他，双手环在胸前。 喜欢他，你对不起谁了？ 丁宪看着他，眼神恍惚。尤可可放下手往后摆，笑了一下。 行了，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我之前也骗了你，其实一开始是真的想靠着你接近他，但是后来发现你比他好玩，而且今天中午吃了饭，我也看出来了，虽然这小子身上那股劲儿很拿人，但我真的不喜欢这么高冷无趣的人。 他其实挺有趣的，你多接触就知道了。 哎呦，算了吧，我可能更喜欢宋子琪那种咋咋呼呼的男生。 啊，不不不，宋子琪也不行。 我不抢你的人，我可没说不抢孔沙迪的人。 尤可可双眼冒金光，下定线。 你别啊，这 丁宪要急哭了。尤可可哈哈大笑，揽住丁宪的肩膀说： 哎呀，行了，不逗你了，你自信一点，其实你也很漂亮啊，剪个刘海就行了，脑门太大。 这话似乎有点耳熟啊，沙迪也说过。 你跟孔沙迪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。 回到教室，丁宪刚要坐下，耳边传来一声惊枪。 安、啊、你等会儿。 啊。 周思月转过来，拉开丁宪的椅子，给丁宪踢到墙边上，自己则跟个二大爷似的靠在椅子上，朝他一扬下巴，示意他坐下。 这是一堂会审的架势。 丁宪坐下，想偷偷把椅子拖回桌边上，被周思月伸脚拦住，长腿大辣辣地摆在他的桌下，眉梢一挑，表情冷漠，示意他拖回去。 你腿长，你说话。 那个尤可可怎么回事？ 他是我朋友。 旁人送封情书就成朋友了？ 哎，这其中的九曲回折你又怎么会知道？ 周思月毫不客气，直接一个暴力赏过去。 以前没发现啊，你还挺热衷于媒婆事业的。我对那尤可可没兴趣，你别再给我乱七八糟搭桥牵线了，听见了？ 嗯。 丁宪点头如捣蒜，见周思月表情缓和了些，丁宪又拖着凳子追过去问： 哎，为什么呀？尤可可那么漂亮。 漂亮的人那么多，我要是见到漂亮的就喜欢，我喜欢的过来吗？我见一个爱一个。 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挺专一的。 哼。 周思月不屑，低头去写题了。身旁的丁宪看着窗外盛放的桂花，忽然想， 他喜欢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呢？会很宠吧。 接下去的日子就是备战期中考，丁宪测了几张卷子，效果都不理想。最近这半个学期都不知道在做什么，发现好多习题都漏了。他又看看在一旁跟宋子琪商量期中考完去哪玩的周思月，悲悯丛生，怎么他就一点都不受影响呢？孔沙迪从边上蹦出来： 一起啊。 期中考完我们去打台球吧。 可以啊，让你们见识见识燕三斯诺克之王。 随便。 孔沙迪跑到趴在桌上的丁宪身边，挂在他肩上。 嗯，一起去吧好不好嘛。 啊，我不会打。 哎呦，我也不会。反正你到时候看到球就捅，怕什么呀？ 哎，你这样不行，我可不跟你打。 切，说的我想跟你打似的。 丁宪还想说点什么。 去吧，我教你打。 嗯。 丁宪闻声回头，周思月正闲散地靠在椅子上，一只手环在胸前垫着另一只手的肘部，指尖有些不自然地摸了摸鼻子。丁宪答应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